今天的第一首歌，我们来跟各位听到的是黎明的《两个人的烟火》。黎明的《两个人的烟火》，一首很经典的情歌，除了有动人的旋律，演唱者的情感表达和 MV 呢也是很重要的。当年的《两个人的烟火》呢，也是作为了黎明与王菲主演的电影《大城小事》的主题曲的强势推出。天王和天后的唯美画面，到如今依然是让人有心动的感觉。这里是正在给你带来好音乐的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，感谢你每天的这个时间段锁定你最喜欢的这家电台，让我们一起在30分钟的时间里畅游在音乐的世界当中。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两首歌，一首呢是来自于张韶涵的《酸酸甜甜就是我》，以及黑龙的《回心转意》。 是你陪我度过艰难的那么

添加你的美，留下唇印的嘴。 休息了之后，我们又来到了各位的身边哈。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，是来自周杰伦的《告白气球》。《告白气球》呢，也是传达了歌中浓浓的爱意，宣达了青春恋爱的一种主旨，也是散发着周杰伦骨子里的那一份童心，让最真实、最真挚的情感通过音乐的形式一下子就流淌了出来，让我们通过音乐一下子感受到了所谓的爱。 需要一 这一首歌是来自杨千嬅的《再见二丁目》。再见二丁目呢，是杨千嬅的一首成名作，也是她的一个代表作哈，收录在她的专辑《直觉》当中。这首《再见二丁目》是由林夕作的词，是1997年十大劲歌金曲的最佳作词。歌词中的“原来非不快乐，只是我一人未发觉”，林夕自己呢也是曾经说过，那是他写过最悲伤的一个歌词了，大概是把悲伤描画得太过直白或血淋淋，找不到一丝躲避的余地。那么这首歌凄凉悲伤的意境，再加上杨千嬅淡淡却不失情调的一个声音哈，整首歌呢没有一处不流露着悲伤和失望。我们来说一个题外话哈，给大家推荐有空的话可以看一下林夕的《原来我非不快乐》。那么这本书呢，也是描述的快乐与不快乐课题的一本书，每篇小短文都不长，值得每个人细细的咀嚼和回味。来听这个小节为您送出的最后一首歌，也就是薛之谦的《绅士》，伴随这样的一首歌结束今天30分钟的陪伴，明天再见。